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一同从第14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念到第30节。那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在这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社会里面，你跟我怎么样做一个富上加富的人？富上加富的人，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来念双数啊。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28节到30节，我们一同来读啊，最重要的，来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天，在这清晨早上的时间，当你的儿女朋友们一同来聚集的时候，我们邀请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主，你借了你自己的话，借了你自己的灵，针对了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这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社会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讨你喜欢的人，做一个富上加富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项属灵的征战，我们有三个敌手。第一个敌手就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就是我们的肉体，习惯的罪恶，有亚当带给我们的罪性。第二个敌手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周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就成为我们要属灵爱主奔跑一条向主讨他喜悦道路的这条道路上最困难的地方，我们的周围。还有我们第三个敌手，就是我们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到的那个敌人，就是魔鬼撒旦。今天你跟我要在这个情况之下要做一个基督徒，要能够讨神的喜欢，绝对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警告我们，那个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看到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后现代就是在现代之后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集合了所有在现代世界里面那些主义集合在一起，成为对我们的信仰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有哪些主义呢？第一个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让我们看到带来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世界，就没有绝对。而我们的神，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绝对的，只有 一位三位一体的神，这就是对我们的挑战。这个相对主义，我们看到个人主义对我们的威胁，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去爱神与爱人，讲到的就是自我。甚至于刚才有一支诗歌，对不对？讲到爱，那也是以自我为中心，要主来爱我，爱我，爱我，而不把主当作什么主体。我们是个客体，而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主体，神要围绕着我们，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才要神。这个是个人主义带给我们最大的困难，跟我们的圣经是冲突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我们的神是主体，我们当围绕了神而生活，不是神围绕了我们来生活。连我们的诗歌在神学思想上都受到了后现代潮流冲击而影响，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心。我们也看到自治主义带给我们的威胁，自治主义不愿意服从权柄，自治主义自己就是主体，神是客体，专顾自己。我们也看到现实主义对你跟我的冲击，现实主义讲得之而后快，不顾及到永远的，先拿到先尝试先快乐。我们当然知道物质主义对你跟我的影响，我们看到的都是物质，追求物质的 享受，而忽略了圣经的教导是要在我们属灵上，我们要与神在基督里面寻求圣洁。二十一世纪带给我们的，除了上面的相对主义、个人主义、自治主义、现实主义、物质主义之外，我们还看到我们有情绪上的作祟。这个 Freud 这个带给我们的这思想，这一切我们的过去都是怎么样，过去的历史上我们的成长中间有许多人成为我们的阻挠，我们是一个受害者。Freud 的思想讲到，你跟我是一个受害者，我们之所以变成现在，我们要怪很多的人，怪我们的父母，怪这个时潮，怪这个政府，怪别人，还有这个受害的心态。你跟我在这个后现代潮流之下多有一个受害的心态，善于自辩而疏于认罪，不愿悔改。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这个后现代冲击下的社会里，你跟我要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原则，主耶稣基督在快离开世界之前，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时间快到了。那主耶稣呢，在讲到神国，那主耶稣在这边讲到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呢，是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显然是一个家族，是个很有钱的家族。那他叫了他的仆人来，叫了仆人来了，一个给他五千，一个给他两千，一个给他一千，然后呢他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主耶稣在讲这古喻比喻的时候呢，放了几个很重要的字，我们常常要小心。在这边讲到什么，他讲那些过了许久，十九节，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我们的神在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这个，讲到这个家族，实在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他要怎么样，他要上十字架，死了葬了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但是他还要回来，有一天他回来要跟我们中间所有的人在这边讲算账。在这边讲到了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这后现代潮流之下，你跟我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可以从他的比喻中间，我可以学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他要爱他的人，父上加父。我们的神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父上加父的奖赏的原则是一项不寻常的原则。一般人都认为少的才需要加，但神却让我们看到呢，富的需要什么更富。神用了这个原则要使神国来增长，神用这个原则也要跟随他的人能够福上加福。今天的主耶稣的训勉不但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后现代潮流中生活，而且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后现代潮流中间能够 蒙神更多的赐福。今天主耶稣讲这个的比喻，主要只是一个目的，要神国早日的能够实现，使他能够早日的来到我们的中间。今天的信息也许我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使我们容易记得，这一句话实在只有20个字，就是当用神父上加父的原则配合恩赐与侍奉投资神国。我再说今天的信息，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当用神父上加父的原则配合神给你跟我的恩赐跟我们对神的侍奉投资神国。你跟我怎么样应用神的父上加父的原则呢？那要父上加父的话，那你跟我必须认得三方面。第一方面，认得神的目标是要神国增值，神国增加人数。这一点我们看到，昨天我来的时候看到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啊，那你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神国增值。要神国增值就是什么？把 Madison 这个区域中间的中国人都来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让他们在这边听到福音，让他在这边能够得救，让他在这边能够成长，在属灵里面成长。然后神也许差遣这些学生们毕业之后呢，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你们就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心。所以神的目标是要神国增长。第二个，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神国增长的快。第三个，神的方法是什么？是要信徒父上加父。你跟我是神的器皿，他要这个器皿父上加父。好，我们现在就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神的目标是要神国增长。我们看第14节，好吧，我们有圣经的就拿着圣经看第14节，我念给大家听。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我们看到主人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交给他们呢，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第16节，那个地拿到5000两的这个人呢，这个仆人呢，他讲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神把钱交给他的仆人。你说神把许多的恩赐交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刚才带师的有带师的恩赐，做主席的有做主席的恩赐，这些恩赐交给我们做什么？是有一件事情，做买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呢，第刚才我所读的第16节里面，这个拿5000的就随即拿去做买卖，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仆人，他有5000，他就拿去做买卖。做买卖就是增值，是神国的增值。今天你跟我得到这福音之后，我们就立刻带领第二个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来到我们中间，他就是做买卖，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增值了一倍了，他自己得救了，他再带一个过来又得救了，赚了一倍。第19节，过了许久，主人来要和他们算账。所以呢，这个主人出去，我刚才讲了，他是要定，就主耶稣讲他自己要定十字架，上十字架要受难，那呢，要复活，要升天。神国怎么样才可以增值呢？只有一个，做买卖。我们看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怎么做买卖。那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呢，神分派家业做买卖。第14到15节，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这个比喻给出了一个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分配都是在这个全权之神的手里面。神是全权的，他分给我们个人不同的资源。我想我们今天中间的人，有的人很会做事，有的人很聪明，那有的人有特别的恩赐，做哪些事情，领诗歌，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的，但是神肯定的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跟我的责任就是要 找出我们的恩赐是什么。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神给我们的恩赐有多少。我们看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1000是一个数目字，原文这个字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talent 天才。那呢原文希腊文呢 talenton 是原文希腊文，1000就是 talenton。 1000这个 talenton 呢值多少钱呢？6000天的工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算一下啊，这1000也这给了这1000有多少钱？6000天的工资，6000天等于什么呢？把它除个365，就等于什么？16.43年。1000块，1000这边讲的1000，等于你年薪的16.43倍。你的年薪如果是50000美金，我们算16.6好了，16.436，我们算就算17好了，17乘上你的年薪1000，就是85万美金。神今天交给第三个仆人85万美金，交给第二个仆人2×85万美金，交给第一个仆人5×85万美金，就是400多万美金。大不大？这个数目大不大？弟兄姐妹，大的话你讲大，来，大。神给你的恩赐大不大？大。最少是多少？最少是85万美金。他走之前给你85万美金，1000是最少的，对不对？85万美金，对不对？那这边讲5万 ，New Jersey 我住的一个 county 平均收入是5万9000块。平均收入一家59000块，啊、哦，那现在一直在涨，一直在涨，所以呢，59000块的年薪是不算什么了，对不对？那现在是他给你就是什么85万到90万的钱交给你们，所以是个很大的，所以神给我们的是很大的，目的是什么？做买卖。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比喻中的前半段指出一个中心思想：神给我们中间的恩赐大得很。今天有多少人埋没恩赐？今天有多少人的侍奉？侍奉是什么呀？如果用到他恩赐的话，那个力量增值更大了。神给人的资源是极其的大，你跟我有责任发掘恩赐，你跟我有责任应用恩赐。好，我们看到他怎么来分，他给这个5000、2000、1000，就可以分辨出来这个收到这个钱的人是不是忠心。我们来看那5000的人，我们来看呢第十六节，那领5000的随机拿去做买卖。这边呢主耶稣特别用的随机拿，就是立刻拿去做买卖了。你想想看，今天假如你的老板给你85万美金的话，你会不会放2个星期放在家里面？会不会？不会。你就是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放到银行里面，放到银行里面的话也有几分利息的话，85万也就是在那边增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那呢随即他在做买卖的态度，第16节，我们看到17节，那领2000的也照样硬赚了2000。所以我们看到第16节跟第17节讲出两个仆人，第5000的第2000的，他们是中仆还是懒仆啊？中仆。为什么？随即去做了。好，我们看到呢懒的仆人是什么呢？懒的仆人我们看到第18节在这边讲了，但他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他可以放到银行，他不放在银行，他埋在地里面。那这个埋藏一讲的话，你跟我们中间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很惭愧。今天我们中间的人有没有埋藏？有没有埋藏？我们的主席都在点头，我想他已经用到他恩赐了。那每个人是不是都在点头啊？都在埋藏，对不对？神就讲为什么不放在银行里面，把这个我们都埋藏，发掘都不发掘，发掘之后还要随即拿去用。所以我们看到他 他一分配钱给我们，马上分辨出来中仆跟蓝仆。今天我们中间的时候，在一个教会中间的时候，那马上分辨得出来了，中仆还是蓝仆，立刻分辨，就是神把极大的一笔资金给我们，这一点让我们看到神分配家业做买卖。第二，让我们看到神回来要算账，算账是为什么呢？为的是求增值。我们看第十九节，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人回来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算账，分辨出来。我们看到两个中仆虽然恩赐不同，对不对？第五千的跟两千的恩赐不同，但是你要注意看到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是个比喻的文体，这个比喻文体中间啊有很多的重复。你知道重复是一个讲道的技巧啊。我写过一篇文章啊，哈巴谷书，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人有多少人看啊。哈巴谷书呢，哈巴谷的讲道方法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的好的话就好像打了个钉子 bang bang bang 打进去。重复的不好是什么？重复的不好的是什么啊？我们的主席，重复不好是什么？啰嗦嘛，对吧？是不是很简单嘛？重复不好就是啰嗦，对不对？如果我重复的不好的话，我就是在讲台上啰嗦，浪费你们的时间，浪费神给我的时间，对不对？重复的好的话，就把一个观念一直打进去。好，你们找找看，第五千的跟两千的，神的夸奖在什么地方？来，很快的把这个告诉给我，不要埋藏你们的恩赐啊！来，啊，在哪一节？二十一节，对不对？是夸奖谁啊？五千的。另外呢？啊，另外二十三节是夸奖谁？两千的。好，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有没有分别？来告诉我，没有分别。好，我们读经就这样读啊，没有分别表示什么呢？完全一样，英文一个字 verbatim， 完完全全一样。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对主的奖赏来讲呢，主讲的话完全一样，表示什么？一律平等，表示主来评判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数量呢，赚的数量，还是按照他给我们恩赐的比例啊？恩赐的比例，这一点好极了。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你绝对不能讲这个人呐啊，神给胡弟兄很多的恩赐，给我的恩赐不够。你就默默不开心，对神过意不去，能不能有这个态度？苏弟兄能不能有这个态度？不能，对不对？我可以叫他苏弟兄了，他昨天得救了，对不对？是不是苏弟兄接受耶稣了？感谢主，对不对？好，绝对不能。所以我们不能买，因为神是全权的，他有权利说是给这个人有恩赐，给这个人没。我跟师母结婚到现在呢，已经马上44周年了，结婚。我44年来啊，我一直欣赏他，欣赏他什么？真是聪明，我这个师母真是聪明。那呢，我跟他比起来呢，那真是他聪明，他学什么东西都快，学什么东西都快，他读什么东西也快。那聪明，那我不能怪神了，我只能感谢主啊，神赐给我一个好师母，对不对？好师母。那呢，但是呢，我有时候不得不讲啊，不赞美神，说他聪明。那你神要给谁恩赐就给谁恩赐。所以，但是呢，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神是按照比例。那我没有他聪明，但是老实讲呢，我愿意花时间啊，他看一遍就完了，我看十遍呢才记得那个东西。那我他看一遍，我看十遍嘛，那得的奖赏是不是一样嘛，比例嘛，对吧？但是我花了十遍，那得的奖赏一样就够了，对不对？那何况呢，我们两位又一体，他属于我，我属于他，对不对？那所以感谢主，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奖赏是按比例，我们的奉献也是按比例。奉献不是看你财主要多少。我们以前我们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财主在我们的中间。那他呢在他有个公司在香港，所以他常常不在。他一回来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都知道呢？不是看到他人呢， 他怎么样？他一回来的时候，像这个周报一拿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哇，我们的奉献就高起来了，高起来了。哦，所以大家对他尊尊敬敬，对他尊尊敬敬。我就跟他们讲了，你不必对他尊敬，不必对他尊敬，因为呢，圣经上讲的不是要做财主，一定要坐在前面，对不对？老其实讲的，按照比例来讲呢，他根本比不上我们中间的有很多很多穷的人，都是按照比例穷的人比他。付上的更多，所以呢，我们是要看比例。人的眼睛是视力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像神学神一样，是看着比例。好，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比例分辨。神回来算账的时候，让我们看奖赏的原则不是按数量，而是按比例。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得到一个结论，让我们做一个投神国的投资者。那呢，增值是什么意思？增值就是多结果子。多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多能够领人归主，抢救人魂。什么叫神国增值？就是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国度来。今天感谢主，今天天气这么好，还是有不少人来了啊！我怕今天只有这么一排人，我要对着一排人了。但是呢，还有些弟兄姐妹愿意来。我们呢，我们在这个教会中，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教会，而且又离学校呢，我们的。就应当真实把这个教会啊充满人数传福音。好，所以第一点呢，我们看到神的目的是要神国真实。好，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单单神国真实还不够，神的心意是要神国真实的快，真实的快。我们看第二十八节，我讲了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是高潮啊，我们再一同来读，来二十八二十九再读，来二十八节，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为什么神把那个一千的拿过来，不平分，要给那个一万？你知道，我这一段呢，我今天讲的道是在1997年。我跟师母呢，刚把这本书印出来，1996年11月，研读本圣经印出来了。我们非常的疲倦，做了十年出来了。我就跟教会，我一面牧会，一面呢，我跟师母在编这本。那出来的时候呢，我跟师母疲惫得很了，我们就向教会呢，请教会留职停薪半年。我跟师母呢，就出去旅行。出去旅行呢，那我们很喜欢搭帐篷，所以我们就在欧洲啊搭帐篷搭了两个半月呀、啊，租了一部车子搭帐篷两个半月完了之后，我们呢就把车子啊开到了德国的 Frankfurt 还车子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就飞机飞到了什么 Tel Aviv， 然后就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学校，那我们研究院，我们两个人就到那个研究院呢，两个人用三个半月的时间呢，我们在那边每一个人呢全时间读书。我选了五门课，他也选了五门课，都是研究院的课，在那边选课。那我们住在宿舍里面，那呢我讲师母比我聪明嘛，对不对？他的课读完了之后啊，他读完了他就不坐在桌子上了，他就出去玩了。那我还要读书嘛，对吧？我读得慢嘛，所以他呢就到图书馆呢帮人家他以前有个 minor 是读图书馆的，帮人家编这个 catalog。那我一个人就在读书，我一个人那天灵修啊，就是这一段。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啊，我看不懂，我就跟神讲，神啊，为什么呢？1000块不平分500500？那个5000的跟那个2000的不是通通是得一样的赏赐吗？对吧？21节跟23节一样的赏赐吗？但是分钱的时候为什么多分给了10000的，不给那个2000的呢？哎，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啊，有没有这个问题？有的你就很诚实的举手告诉我。啊，只有什么？其他的呢？我开始问了哎，你没有举手怎么样？答案是什么？为什么他不平分啊？为什么他不平分？啊？哦，不举手不明白啊。 你不明白的话，你可以举手，不要怕举手，好吧？有没有答案？我跟你讲，我想了，祷告了很久。我那天早上，我讲，我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没有办法，因为这篇道我以前讲过，讲过的时候我倒没注意到这句话。你也没注意到这句话啊？说今天第一次注意到这句话的举手。感谢主，感谢主。那你跟我一样，以前对不对？这都是老实人了啊，好吧？啊，好。我就祷告，我想神呐、这你不公平。你既然21节跟23节一样，我就抓到了证据，他们两个在你面前一样。而你现在呢，你把那个1000的呢，通通给了个10000的，不公平。你把这个答案告诉我。哎，我那天没有知道答案。好，结果呢，这个时候啊，师母从图书馆做工回来了。做工回来，他讲：“哎，感谢主啊，有一个 email 给你啊。”我有个朋友给了我一个 email， 这个朋友啊，是我在台湾高中的同学。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后来到斯坦福大学读了一个太空工程的博士，又到了在加州有一个专门的送这个火箭上去的那家大公司啊里面的工程师啊。那他呢，退休了，准备退休了。他拿给我一封信啊，他讲：“丁武啊，我准备退休了，我现在要接一个宣教机构的泰国的当地的负责人啊。”他讲啊，我现在要申请泰国的 visa。 哎呦，我这个时候马上叫我太太打一封信给他，你讲，我讲我申请泰国 visa， 我知道，我去过泰国几次啊，要跟泰国的基督教联会去申请一个名额。基督教联会包括了所有的宗派，他可以跟政府啊直接申请扩大，有扩大有联会。我讲你赶快去申请扩大。好，过了没多久呢，几天之后他回信了啊，他说：“好，他讲谢谢定武，谢谢你告诉我。”他讲啊，我已经59岁了。他讲呢，我不值得跟年轻人抢扩大，因为这个扩大一给一个年轻人的话，这个扩大可以用个什么？用个二三十年。给我的话，59岁了，还可以顶多用个10年。他讲我不申请。他讲，请为我祷告。我写信给怎么样？我写了个 email 给清迈大学，清迈大学在泰国算是非常好的大学啊。清迈大学的机械系说，我愿意来，我把我的履历表寄去，那我愿意来做客座教授，你们要不要？而且我还可以开始你们的 PhD program 来指导你们。哎呀，我一看这很聪明。再过了几天之后，他先生讲，他讲清迈大学一收到我之后，马上来一个 email 讲，我们清迈大学马上给你办护照。不但给你签证，而且怎么样，你就是我们的 adjunct full professor 来这边教书。他马上拿到了。大家听懂这个没有？这我马上看到这一点之后，我马上怎么马上就想通了这个圣经的问答了。为什么这个1000块不平分，要给那个10000的？因为那个10000的原来5000给他3个月出去，他就赚了1倍。现在中国西藏中国政府如果给一个扩大，给美国政府说你可以有一个宣教士来到西藏的话，我请问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要派了2000的还是派了个5000的？派2000的还是派5000的？告诉我，大声的说，为什么你要派5000的不派2000的呢？啊，因为3个月怎么样，他就赚了10000，对不对？就赚了1倍，对不对？再3个月就赚1倍，对不对？这代表我们的神是一个神国的增值者，对不对？他不但重视增值的量，他同时重视怎么样，增值的率。大家听懂这一点没有？第二点，时间要快。这一点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讲每一句话都要有圣经的根据，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没有圣经？刚刚讲的那一点，胡弟兄有没有圣经根据？有，在哪里？哦，刚才看的当然，但是我现在解这个经，我还要希望再有一个。彼得有没有讲过一句话？主还没有来， 他不是在耽误，而是在什么？而是在等待，等待你跟我做工，把福音传到怎么样？现在如果非洲在一个岛上有一个预定要拣选得救的人，但是没有人到那个岛上去传福音，他是不是在焦急，在等？他在等。所以他不但重视增值的量，也重视增值的怎么样率，他要快。快的原因是什么？他想早日的回来，回来。他回来的那一天是什么？你跟我肯定的，我可能怎么样，可能已经睡了，死了。那肯定来的时候，我有一个身子，新的身体，我们中间的人都跟他一同复活，就在永世里面与他永远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得到第二点，我们的神不但是神国增值，目标是要神的目标是要神国增值，神的心意是要神国增值的快，增值的快。今天基督要快快的来，我念彼得后书，你把它写了三章八到九节。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我们的神是神国的增值者，基督徒要为神国增值，不但增值，而且增值的快。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 Madison Wisconsin 的，我鼓励你，你们神给你们这么好的一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充满到 campus 里面，到校园里面去传福音。到校园传福音是最怎么样，最有效，年轻人是最容易接受的，而且最有效，而且那个最能够得到他们这些人呢。你把他训练出来之后呢，把差派到不同的地方，他毕业之后呢，又等于你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宣教的工厂。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我们不但看了神，让神的目标是要神国增值，我们不但看了神的方法，神的心意是要神国增值的快，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方法是什么，是要信徒富上加富。我们看第二十九节，因为凡有的还要交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我们看到这里不只是双赢了，是三赢了，三赢。为什么三赢？第一个，神国增值量大；第二个，神国增值率快；第三个，神的仆人富上加富。大家看到这一点没有？我们常常讲一个石头打两个鸟，这个是一个石头打三个鸟。哪三个鸟啊？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是神国增值量大了；第二个，我们看到神国增值率快了；第三个，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得到福气了。富上加富原则。二十九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过来。要做一个替神国做买卖增值的宗仆的话，你必须在侍奉上要调整你的心态，要让你的侍奉。那现在我们在问了，你怎么样，你跟我怎么样做一个富上加富的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加上神的话的解释啊。那我们知道保罗谈恩赐谈的最多的，保罗讲了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的的确确我牧会牧久了你就知道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恩赐。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那呢有一次有个广东人，我实在牧的是广东教会，广东教会啊。那呢有一个广东姐妹从香港来，那她是何太太，我们叫她何太。那在我的教会这四年呢，那呢都还没信主，那我心里面很着急啊。往往我有时讲啊，我讲到的时候，主日讲到的时候，讲培林也有传福音的时候，传到福音的时候，我就会对他看，心中哦就想他能够得救啊。有时候看着，有时候真想对他呼召了。给护照啊，对他护照啊。有一天呢，就这样给他护照的时候，结果呢， 我给胡超子，他举手了。哎呀，我觉得奇怪啊，他只待了四年，今天的道并没有什么特殊啊，他能够能够的能够领做呼召了，那我很感激啊。那就好像昨天那个是苏弟兄嘛接受耶稣一样。完了之后，我就请他跟他谈了，问他谈，我讲今天是什么使你举手的？他讲啊，昨天晚上，昨天呢下午我去礼法，去礼法。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马来西亚来的，一手礼法理得很好啊。她替人每一个理过法之后呢，每个人都年轻，显得年轻。那我觉得她的秘诀在什么呢？她秘诀是剪得比较短一点，这个人就比较年轻啊。那呢，她呢多半是剪姐妹，她也剪弟兄，她一直就想剪我的头呀。那我的头发本来东西就不多，你知道，那我的头发呢是给师母理的，对吧？那省钱嘛，对吧？他四十四年，快要四十几年替我理发了，对不对？所以我一直没有让他理。啊，他讲啊，就请那位姐妹，那位姐妹叫阿燕，我们她小名叫阿燕。他讲给他，昨天给他理发。哦，我讲昨天理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他讲理发的时候，这个阿燕呢就这个白袍子让他一捧之后，就拿了个剪刀啊，他就对着个镜子拿了个剪刀跟他讲，你这个人在教会四年了都没信主，就剪刀对着他头讲，都没信主啊。他讲呢，这个牧师很关怀你，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为你祷告，你想想看为什么不信主。哦，他讲，当然讲不出来，当然我讲不出来啊。那他讲，我两年前呢，为儿子为女儿啊担忧，因为移民过来，从香港移民，他们能不能适应担忧。结果我带到教会去的时候呢，那牧师会叫大家为我们祷告，结果呢，神呢祝福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不但呢功课没有问题了，而且都找到工作了，都很好哦。所以这个阿燕又讲，你看看，我们替你祷告，两年前就这样，神给你这些恩典，你还不信，明天呢你一定要自己问自己，要不要做个决定。哦，原来是什么？原来是这位小女子啊，这个前一天晚上给她，所以她今天星期天来，心已经准备好，当福音神的话跟神的灵在做工的时候，她就呢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看这个小女子啊，就有恩赐。这小女子，你知道，我当时就想，她一讲的话，我想她是什么？你知道，我有一次到北京跟师母到北京。到北京的时候，我要一定要到天安门那边去看一下，那时候可以上天安门，天安门上去之后下来，我就要看看这个门呐、啊，这个门关的这个门呐、啊，到底有多少重，使得这个铁幕关了之后啊，中国跟外面世界隔绝，从满清到毛主席一直隔绝，这个门多重，我拿来推一下啊。我一个什么一个手指可以把这个门推动啊？原因是什么？这个门好高，这么厚的木头的门，有三个铰链，我一个手指就可以把这个门呢、啊、推动。你知道吗？这一位阿燕就等于是一个铰链，他有这个恩赐，讲的话很直接，而且他讲话呢不会得罪人，那呢刺到人家的心里面，刚好呢就可以把人的心门打开。他有这个恩赐，我四年对这位何太讲都没有用，因为他的心门没有打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使真值量大，真值快呢？我们的恩赐要用在侍奉上同一个方向，这个现象的话呢就是坏，就是快。今天你跟我如果把我们的恩赐拿来发掘出来让神用的话，那用在什么？上海人讲啊，用在刀口上，对不对？钱要用在刀口上，那就好像恩赐用在侍奉刀口上。好，这是第一个方法。我们中间的，你把你的恩赐发掘出来，你也许有打电话的恩赐，你也许有劝勉别人的恩赐，你也许有服侍的恩赐，你也许有文字的恩赐，你也许有什么，你也许有保护或者维护这些器材的恩赐，也许你有带茶巾的恩赐，发掘出来拿来替神用，这个就可以怎么样，富上加富。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这个是就是操练的侍奉上 要专一，而且要敬慎，敬慎，这个就是格培里的，所以被神用的原因。格培里一生布道，从来世界上是一个神的仆人没有像格培里布道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回应的，他的恩赐是布道。你看看格培里，不管是国会请他去 讲演，任何机构请他去培灵，他通通是布道的信息。格培里没有自己要开一个门徒训练中心，没有，因为这不是他的恩赐，他的恩赐是带领人信主。所以有人问他说，为什么格培里中心没有辅导，可以使那些走到前面来得救的人而不流失，你们为什么不开一个培训中心？格培里讲，这不是我的恩赐。格培里讲，有一个人有这个恩赐，是 Dawson Troutman 卓门先生，他后来开始了导航会，他有这个恩赐。因此格培里邀请卓门说，我布道，你怎么，你来栽培。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专一，我们要用到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侍奉要晋升。第二个方法，我建议大家，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操练委身做神国迫切的侍奉。神国有时候有一些迫切的侍奉，我们讲到侍奉神国的侍奉好像一条铁链一样，铁链上有时候有一环是个弱的。我请问大家，中国对中国宣教的事工最弱的一环是什么？啊，钱，钱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我给你一个，给一个暗示，好吧？我们的研读本，我收到四个盗版，他们收集的时候盗版给我，钱通通是美国的华人教会支持的，华人教会支持盗版，钱都是。我都知道哪个教会支持的，我们隔壁，我在 New Jersey， 我们 New Jersey 就有一个教会支持人盗版。所以我回答你的问题，钱绝对不是问题。好，你从我回答你的问题思想一下，什么是华人教会宣教最弱的一块？工人当然是，工人当然是，但是哪一个方面的侍奉是最缺乏的，才会盗版自己不去编？文字事工，文字事工是华人宣教最缺乏的。他们没有书看，他们没有系统的神学让他们看，他们没有属灵的书籍给他们看。所以我们运进去了7万本，这个送他们7万本，加上呢美国其他教会呢送钱给他们来盗我们的版，盗了怎么样，至少4个版过去。好，我今天是讲我的经验，也提供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什么？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发掘我们自己的恩赐，要专一，要晋升。侍奉跟恩赐同一个方向的时候，发生最大的效果。第二个方法就是我的情况，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今天分担给你讲，我的恩赐不是做文字工作，我的恩赐，神呼召，当初呼召我的恩赐是做一个 evangelist， 到各个不同的地方，住在胡弟兄家，住到别的人的家里面，在那边传道，传道之后走了，再到别个地方传道，这是神给我的托付，呼召我出来的。但是现在我没有很多时间做这方面工作，我现在在做什么？文字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做，没有人做。我们有一本寻道本，这是皮面的，卖70块。今天呢，不论皮面呢，今天我的同工讲呢，38块可以，你看半的，要大家有。我们呢出的时候是这本书研读本完的时候出的，花了5年半出这个。出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呢，我们就不出简体版了，因为呢， 简体版我们要校对十三遍呢，要多少人力校对？好了，我们就让别人去做吧，好不好？那放好。今我在2007年到国内去培训，培训有两批都是传道人，第一批有400人，第二批有90个人。我当众做一个试验，400人中间，我想有我们寻道本的举手，当然都是盗版了，都没有。有寻道本举手，寻道本就是里面都是问题，都是答案。有6000个问题，6000个答案都放在圣经的两边。有寻道本的举手，我当时举手，有将近3/5的人举手，但是每一本都是我问的，是简体的还是繁体的？是繁体的。是盗版还是真体的？全讲盗版。上面还写的这个是神已经预备，盖了一个章啊，神已经预备按道。好，那盗版，连把它变成简体字啊，都没有人做，就直接就翻了。你懂不懂意思？我们没有做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做十三本。但是我想呢，应当有别人要盗版的话，把它至少变成简体字嘛，去盗版。有没有人呢做？没有人做文字工作。今天呢，我的恩赐是出去讲道，做巡回的传道人。但是呢，我必须每天怎么样？每天至少12个钟头坐在我的办公室做什么？做文字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把我自己的经验提供给大家，这是使神国增值的做工人的第二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怎么样？我们再说第一个方法是什么？让我们的恩赐跟我们的侍奉成为一条线。第二个方法，弟兄姐妹，我提供给你，就是神国最缺少最紧迫的，你把它拿来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神国增值的律快。今天感谢主啊，已经不少书进到国内，连我们都有3本书在中国大陆合法的出了啊。第一本书是神的杰作，第二本书跟神的杰作一样，是Paul Brandt 啊，这个一个外科医生写的啊，这2本书啊。第三本书是我们出的一本密史啊。那求神今天让你跟我在这一堂主耶稣的信息给你们，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神是一位神国投资者，他要跟随他的人投资神国。投资神国就是肯为自己和别人寻求福音的好处，使神国增值，带领更多的人得到永生，追求丰盛的生命。神的奖赏的原则是富上加富，贫的更贫。神要我们运用恩赐去配合我们的侍奉，使神国增值的快，神就会更加的赐福给工人，你跟我做工的人。但是如果漠视神国富上加富原则的人，他就要变成更加的贫穷。神关心的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能够早日的回到我们的中间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调整我们侍奉的方向，发掘我们的恩赐，让我们的恩赐跟侍奉能够在一个线上，让我们也看，举目的看神国的哪一样的宣教工作，而最紧逼需要参与，让我们投资在最紧逼的事工上，使神的事工、神国的增值越来越快。让我们用富上加富的原则，配合了恩赐跟侍奉，投资神国，做一个富上加富的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请你把你自己的信息，主耶稣宝贵的信息，在这末日他想早日的回到我们中间的这个信息，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做一个富上加富的人。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现在这边啊，用几分钟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面还有一堂啊，有些人可能没有兴趣，下面一堂是专门讲道的啊。那我现在稍微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一本，我放在这边呢啊。那你们中间呢，如果教会买一箱一箱买的话呢，那更便宜的，一本只要35块钱，好吧？所以我们就想呢，更多的人能够把握住这一本。这一本呢，有6000个问题，我刚才讲了，问题问得好，很多问题我问不出来。6000个问题，不但问得好，而且都有答案放在两旁边啊，而且后面有个字典。啊，常常啊，我翻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啊，那我就用那个字典，我就很正确的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那在这边呢，我今天讲的附上加附啊，都是从这两本书来的。神给我负担呢，我在2000年的时候，1999年的时候呢，我把教会交给别人来牧会的。那我深深体会到，就是我在1997年神给我的信息啊。都是教会谁都可以牧了，对不对？也许别的牧的比我更好，但是呢，我要做更紧急的事情，投入什么文字的工作。我首先呢，在Y2K 的时候呢，我就写了2本书，送给21世纪的人。这两本书里面啊，第一本书啊，中间。后现代，我写了13个到15个神学的原则，这里面有个原则就是附上加附，都是我读经的心得，我把文章写出来，里面都变成一个20个字的一个经义，然后呢一个原则。那这些原则呢，到现在还有教牧们呢。2个星期前还有一个教牧打电话来问我什么叫同步发生论，这都是我的心得写出来，我想啊，对你跟我在这个后现代肯定有帮助。那第二本书呢，是里面讲到我们的金钱观，我们的工作观，我们的侍奉观，我们的生活观啊，所以我想对你们有帮助。那另外呢，我特别建议我们有3套的神学的书，我们呢对大家呢有帮助，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神学的平台。神学是什么？不要怕神学，神学就是把圣经的蕊集做一个原则，把它写出来。那呢，第一本书呢，我很喜欢，叫做《神学入门》，是一个美国的神学家，这个美国的神学家 R.C. Sproul， 神很重用神学家。那呢，他写的文章啊，每一个东西一篇，大概有100篇，每一个主题一篇。像神的圣洁一篇，而且他好的是吧，他把神学观念画图画出来。所以呢，我晚上的时候啊，灵修啊，早上看圣经，晚上灵修睡觉之前呢，我就你看看这么一篇神的良善，你看这边他一个图拿出来，那好像日记一样的，可以把你整个的观念呢，圣经观念放在你的脑海中间，好吧？那这一本呢有4本，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牧师，他是一个神学家，在那他写的这4套：全权之神、向神觉醒、救赎之神、神谕历史。这个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大随便翻书的啊，因为翻一本书啊很贵。这个的特点呢，他把神学的思想都用一个比喻来比喻出来。这个呢，他把神学思想画图画出来。一个比喻就什么呀，很深的印象就成为我们呢把神的话语很深的印象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吧？那我这边还有一本呢，是很好的灵修的书啊，是按照了一个清教徒灵修的，包括奥古斯丁等等的啊，那是一位神很重用的一位仆人啊，是 Westminster 的 PhD，也是我们董事会的主席啊，张宁志牧师他写的。那呢，他教导我们怎么样用神的话语，用神学的方式，我们来灵修。好，我把这些放在后面，那你有兴趣的话看，我肯定会对你有帮助。OK， 我们现在。 是不是还有啊？这是 这个没有了，就是你看布道的那个，就是说今天就是布道是到现在为止。 OK， 那下面就是关于那个离婚的那个讲座。 OK， 来来来， 十一点钟开始。 OK， 来来，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留下。 OK， 我们休息十五分钟，下面还有一个那个关于怎么布道的那个讲座，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来听。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晚上那个李牧师还会有一堂这个布道，那个还是跟时间呢跟昨天是一样，有晚餐，晚餐完了以后李牧师接着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请大家呢那个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请那个周围的朋友还有慕道友啊，能够一块来听，能够珍惜这个机会。那我们现在休息十五分钟。 我们分两边好吧，那这边念单数，这边念双数，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节。好，这边念第一单数，好吧。好，这一段经文假如我们现在选择要来讲道的话，那第一个步骤呢，我想讲道啊，我们有几个步骤。释经就是解经，我们选了一个经文之后呢，我们要解释这个经文。今天我们有将近二十节，对不对？二十，我看 今天我们看到有二十节，对不对？二十节，那这二十节我们要开始解经，对吧？那第二个部分呢？那解经呢？这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分析？解经呢？一句一句来分析，那分析呢，你就会得到很多心得，对不对？分析会的心得。那我们现在来先走，我把它列成几个部分。好，我们看这二十节啊，我们先把它分成几个大段来看。第一个大段呢，我们问自己，今天的主角是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角色，对吧？是谁？啊？大声一点，是谁？地点是格拉森，对不对？今天的有个人物，我们可以问。何人在这里面？好，那当然有耶稣，对不对？然后呢，被鬼附的，我们名字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村人，对不对？有没有村子上的人？有没有村人，对不对？村人，对吧？还有没有什么人在里面？我看看。放猪的，对对，很好，放猪的，对不对？等，对不对？好，我们看呢，合适。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假如主耶稣在这边的话。这件事情是什么呀？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对不对？结果呢，遇到了耶稣，对不对？遇到耶稣之后怎么样？他的鬼被赶掉了，对不对？鬼被赶掉了，合适，对不对？那这个被鬼附的人呢？遇到了耶稣，对吧？好，我们呢归纳一句话，什么？他生命改变了，对不对？好，我们还可以问何时、何地，对不对？那这个呢，何地呢？格拉森，对不对？格拉森刚才讲了，对吧？格拉森，对吧？这个核磁都查得出来啊。那呢，我把它叫做啊，这些都叫做什么？何家侦探，何家侦探，何家侦探，对不对？都是何。所以呢，何家侦探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何事，最重要的是今天假如我们正在这边。有个聚会，听到外面砰一声，对不对？那我想大概胡弟兄就会跑出去了。马上看去，我们他回来的时候 ，Sam 就比尔就讲了何事？胡弟兄讲我们的车子被撞了，被人家撞了。那比尔就问谁的车子被撞？胡弟兄讲我的车子，他的车子被撞了，对不对？何人的车子被抢？我们会，然后马上呢叫警察来，警察就派了个警察来，那呢把这些时间地点统统写下去。好，这个好，写完之后是不是你要去保险公司了，对吧？那个胡弟兄的保险公司呢， 那两天之后才能拿报告，对不对？报告之后呢，那有时候呢，何家侦探里面还有几个侦探呢，就是什么？还有几个侦探，这个事为何发生？这个为何，我想是女侦探，她以前呢姓何，后来嫁给魏先生，好吧？以前姓何，这个女侦探如何？她以前也是姓何呢，嫁给卢先生的，对不对？为何如何？那这些都是警察所里面的 detective 啊，侦探呢，他解释。你知道现在都喜欢用女侦探，因为女侦探他们用的脑啊，男人跟女人用的脑的部位不一样。女人有时候啊她特别对有些事情做侦探特别好，这个她特别对女那个，那所以呢，为何如何？这个是两个女侦探，对不对？女侦探，还有一个小侦探呢，是实习警探。实习警探他老是唱反调，何不？会不会有些小侦探老是何不，对不对？主耶稣五饼二鱼神迹啊，剩下来了装了多少篮子？12个篮子。那主耶稣加上12个门徒，不是13个人吗？那12个篮子，人家解释呢，通常犹太人呢早上出去的时候就带个篮子，他的便当在那边。那何不13篮呢？啊，何不13篮？你要给一个解释嘛，对吧？解释错对没有关系。何弟兄后面这位姐妹，你解释一下何不13篮？很好，他至少有个答案嘛，至少有个答案，对不对？好，我们这位姐妹何不13篮？有没有更好的答案？没，我没有答案啊，我只是大家。哎，对对，这个也是很好答案。耶稣自己是主嘛，还自己做什么便当呢，对吧？他到时候你们每个人分一块，11奉献。对吧？对不对？是吧？这是我们开玩笑讲了。那但是至少有答案，所以我们在训练我们的思想啊，这叫做归纳法查经，我把它叫做何家侦探法啊。我读经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何家侦探，就是这个好。然后呢，拿来这个是这个事情，这事是如何发生的？生命改变。这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好吧，你就可以什么事情就拿来问。那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通通在这经文里面找。你就把这个，把整部的经文通通搜查干净，答案通通用经文来找，找找出来之后，你就把它写，好吧？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方法，叫何家侦探法。我今天就教你一个方法，在我的讲道的书里面就有的，专门有一个释经，简单的一段释经，我就用这个，好吧？这是第一个部分。好，那呢，今天呢，我教你这个叫是归纳法查经，就是问归纳法查经，好吧？这个叫做。归纳法查经啊，我昨天跟吴弟兄讲了，我在教会把教会交给别人之前呢，我花了1年的时间呢，开了3门课组织学啊，那专门用一本马可福音归纳法查经法，这是一本书，台湾的中华神学院出的，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这本书呢，不是让你来看的，这本书是让你当做操练手册的。这本书要自己一个做出来之后呢，那就行了，那就可以了。那你们假如教会能够推动这个，又在学校区域的话，是最好的。好，欢迎一个方法啊， 除了问这个之外呢，你把呢今天的经文呢分段来讨论。我们今天分一下段来讨论一下，好吧？第一段我们来看的啊，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我讲是一段。好，哪一个人愿意给他一个总结？这一段是讲什么？胡弟兄后面这位姐妹，我刚才叫你的，你姓什么？冯。啊，好，那冯姐妹，你给这个一个题目啊，我们就是每一大段把它给一个题目。遇到耶稣，耶稣啊，就还没有遇到耶稣，对不对？这个人还没有遇到耶稣嘛，对不对？呀，啊，那你形容他什么？你再给他一个答，给他一个总结。悲惨，啊，悲惨是他，你就形容他的情况，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这样好了，我们就叫做好不好？冯姐妹，叫这人的情况好不好？那我用英文写一下，好吧？好，下面一段我们来看看，第六段到第15段，15。好，我们这位姐妹，对不起，我刚才没有问你名字，贵姓？何，啊，何家侦探的何。哦，那这个是啊，何，那好，何姐妹，第六节到第十五节是什么？你讲，我给她一个 summary。我们大家都可以提供意见啊！啊，遇见耶稣，对吧？遇见耶稣也好，遇见耶稣之后他怎么样？他啊，遇见耶稣之后他怎么样？这人的什么改变？很好，遇见耶稣了，遇见耶稣，这人的改变。好吧，好，我再来。好吧，好，我们来看第16节到第20节。我来看。好 ，Esther 对吧？这个和。你是不是叫 Esther？ 你觉得第16节到第20节是什么？我请改变之后的现况。那你把这一节很快的读一下，这四节五节很快的读一下来。好，你读一下要不要？16节读到20节，能不能读一下？ 好， 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有两群人的声音，对不对？是不是一群人是众人，众第十六十七节，对不对？我们看到然后呢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好，我们看到啊，十七节 Esther 众人要求什么？好，为什么 ？Why？为何？为何 Madison 的人邀请要耶稣离开？是惧怕呢，还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好好好，第一个看到这个人的改变，对不对？第二个是怎么样？两千条猪没有了，对不对？两千条猪，两千条猪值多少钱？你讲到的时候，我们做也要去打听一下了。那我呢，有一次特别去打听，我有一次到你们这附近下面一点，South Bend, Indiana。我在那边做 sabbatical， 那个圣母大学那边很多养猪的，我特地开到养猪的 farm 去问他一条猪多少钱。那他讲的一条猪要看多少呢？有的会涨到300磅到500磅，那么500磅的话，加500磅一条猪的话，1块钱他可以拿到1磅，那一个猪500块钱。2000条猪多少钱？100万。耶稣来 Madison 讲什么？一次到100万就没有了。而且呢，你知道吗？别的地方福音书讲到，不只有一个鬼被附的，有两个。再来一个的话，又来2000条，又是什么两天？所以 Madison 的警察已经在什么外面等着，就要护送主耶稣基督走。那肯。众人的央求，对吧？你说这是一个好的 Esther 是好的祈求还是坏的祈求？央求嘛，央求就是祷告了。我们用我们的话呢，好的还是坏的？当然是坏的嘛。他们不要耶稣在这边，是因为钱损失了嘛。好，耶稣答应了还是不答应一个坏的祷告？和姐妹，对不起，我只知道耶稣答应了还是不答应坏的祷告？答应了，对吧？他们村长不要他，他就是要走，他没办法做工了，他走了。好，我们再看后面这两个耶稣跟谁讲的？我们看到耶稣上船的时候，那是被鬼附的人恳求，对不对？恳求是不是祷告？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要跟耶稣去，这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祷告，好的祷告，主耶稣有没有答应？为什么？耶稣答应了一个坏的祷告，而 拒绝了一个好的祷告。好，我们这个这些都是问题可以问。好，那我现在要给个标题，来，哪一位要放上去？这个标题要什么？第十六节到二十节的标题是什么？好，但我们现在就是要，你知道讲道啊，我们现在讲道啊，讲道啊，我们传道人呢、啊、跟做厨师差不多的，抓菜要抓得好，大师傅就是抓菜抓得好，料要做得好，所以我们要有一点底子的。炒饭呢，炒饭就等于我们讲道就等于炒饭，所以呢，我到一个地方，我在香港的时候，刚刚开完那个世间讲道研习会了，我就笑他们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拿旧道拿来讲的？”然后有，叫做炒冷饭，对不对？炒冷饭嘛，对。那所以要抓菜，我们要抓重点。你看看，我故意写出来这个，这人的情况，这人的改变。下面写一个，再来一二三四五，再来五个字就平衡了。这人的什么？这人的顺服也好，在顺服这个字现在不是，现在要看我们整个中心要怎么样，要 Christ-centered。 Christ-centered 就是主任，这人都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人的情况是这个情况，这人的改变是出于谁？主耶稣基督。这人还怎么样的被差遣？这样是不是平衡了？我跟你讲，信信信 ，C C C， 抗抗抗，后面行。这篇道你听过之后不会忘记掉，所以有一个元素，七个元素之一个元素要 memorable， 可以记得的。因为一篇道要回到家里面可以有钉子啊，可以钉上挂上去的，那就是 the condition of the man， the conversion of the man， the commission of the man。遇到了耶稣，一切都改变了，对不对？那你可以放一首老歌，到这个到电脑上去找一首老歌，有一首英文歌遇到了耶稣，遇到了耶稣，一切事情都转变了，乌鬼怎么样被赶出来，盲眼的能够看到，这首歌很好的一首歌，配合你的讲道，就是很好的。这个讲道是不是平衡的讲道？平衡的，这三个 ，the condition， the condition， 那就是什么？很简单的，我几分钟就可以弄篇讲道。你要抓那个大点，抓大点，千万不要钻到小的里面，抓大点。那而且呢，这个我们在美国受的一点教育的呢。一个字可以代表很多，对不对？一个字可以代表 condition， 对不对？冯姐妹，是不是一个字就重要的是 condition， 对不对？重要的不是凄惨不凄惨，重要的是 condition。那 condition 是这样子，那最后呢 ，conversion， 最后呢 ，commission， 对不对？那这个呢，这个实在就是我的讲道的书啊，那个胡弟兄，你有我的讲道书是吧？拿起来给大家看那个 A B A Plum 这几点，红的。好，在后面，我的讲道书上面啊是红的。特别有这三点 ，A B A Plum。那这个呢？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看这上面看不看得见有几个字 A B A Plum 啊？那 A B A Plum 去形容什么呢？形容啊，第一步是 A， 第二步是 B， 第三步是重塑 A Plum 是重塑。讲道的讲章的准备应当是什么样呢？ 先释经，然后第二步发展成一篇讲章，第三步把发展出来的讲章这些心得啊重新再点一下，那就是 A plan。 那这个地方也是 ABA plan。 为什么这个人原来是这样子的，当他遇到了主耶稣基督，这个人是不是改变了？加上一点表示什么？圣灵进到他心中了，对不对？这个人改变了。你比方这是个平衡的一个讲章，好吧？那所以呢，我今天短短的只是介绍怎么样读经呢，有些基本的一些方法，那一定要平衡。那呢，我就用了一个啊，我现在把它用一句话，把今天的二十节啊表明出来，一个思想表明出来，好不好？那我们试试看用这句话把这个思想表明出来啊。耶稣，这个人情况对不对？改变了，鬼附之人的生命，把这两句放在一起的，对吧？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他遇到了耶稣改变了，所以我把它写成耶稣改变鬼附之人的生命。好，要加上并且怎么样，这一段并且被差遣，对，并且还使用它，对不对？我把它写出来，好吧？耶稣改变鬼附之人，是不是这一段是这个人的情况？耶稣改变鬼附之人的生命，并且改变了生命，使用他做主的见证，对不对？最后这个经文呢，在这边我读给大家听啊，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底加波利英文呢就是迪卡，就是希腊文的石。波利是什么呢？ polis polis 是城市， decapolis 十个城市，传扬福音。所以这个人的家乡在 decapolis， 有十个城市在一起，所以呢在 decapolis， 迪卡就是十个城市替耶稣传扬福音。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的我们叫做什么经文概念。我们数数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九个字，好吧，将近二十个字，对吧？耶稣改变鬼附之人之生命，你要凑足二十个字，并使用它做主的见证。二十个字把这今天的经文讲开了，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叫做经文概念。我们讲到的时候，底下的人有没有鬼附的人呢？啊，没有。所以不是讲到，不是在讲鬼附的人。所以呢，你要想，我们有一个讲道概念，你要把它改变成一个讲道概念。因为下面没有鬼附的 ，Medicine 这边也没有鬼附的，对吧？对不对？也没有两千条猪嘛，对不对？好，所以怎么办呢？要把它变成讲道概念。那所以讲道不是讲这个， 不是讲这句话，不是讲这个观念，是讲讲道概念。那讲道概念是什么呢？讲道概念一定要是一个宇宙性的原则，英文叫做 universal truth， 就是拿到 Madison 也可以，拿到 New Jersey 也可以，拿到北京也可以，拿到怎么样西班牙也可以。那这个样子的话呢，就要把里面的有特殊名词的字通通拿掉，把特殊名词的字拿掉，好不好？那呢，我们来试一下把它变成，就是这样变。好，我把它变啊，耶稣。改变人的生命，并且使用他们做主的见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啊，差不多。耶稣改变人的生命，并且使用他们做主的见证，好吗？或者呢，你甚至要用基督也可以。基督能改变人的生命，并且使用他们做主的见证，好吧？好，谢谢，好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讲道概念，好吧？大家懂得这个吧？你就讲，就讲这个耶稣。好，那我现在要给这个东西一个题目，讲题啊，讲道需要有讲题啊。那中国呢，有些讲员传道人呢不给讲题。我以前呢在一个美国教会，那我受那个美国教会影响很大。那个牧师，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那纽约有个教会很有名的教会，在57届，有多少人去过纽约市？纽约市的57街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是什么？音乐厅呢，卡耐基后。对不对？有个音乐厅，音乐厅斜对面那个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做加略山庆信会 （Calvary Baptist Church） 很有名的。以前那个牧师啊，很有名的啊。我把他，他叫我把他翻作我的书上，我受他影响很大，我把他翻作欧福。Stephen Olford 啊 ，Olford 牧师，他最讨厌传道人呢讲道没有题目。他讲传道人没有题，讲道没有题目，就是每个星期天早上丢给他们一个无头的尸首，丢给他们。所以他讲题目很重要，好吧？所以我们啊，那这个要怎么去？题目怎么来呢？我的讲道书上就是题目要从。讲道概念的精华，给一个精华。讲道概念，这句话怎么变成一个精华呢？那我把它改一下，就变一个精华，好吧？这个改呢，耶稣，生命的改变者 ，Jesus, the life saver， 这个英文特别好 ，life saver 是一个糖，糖的名字，对不对 ？life saver， 啊，大家知不知道 life saver 是一个糖的名字？啊，薄荷糖白的啊 ，life saver， 你看到你的女朋友了，要来了，你赶快拿一部 life saver 藏在里面，你才可以亲她了，不然的话。嘴巴有味道，对不对？就叫做 life saver， 对不对？那 Jesus the life saver， 耶稣生命的改造者。第一点 ，the condition of this man； 第二点 ，the conversion of this man； 第三点 ，the commission of this man。如果耶稣可以用一个乌鬼改变了他的生命，来成为他的见证，难道耶稣不能改变你跟我成为他的见证？大家听懂没有？啊，何姐妹啊啊 ，Esther 听懂了啊？所以讲道要平衡，好吧？讲道要平衡。那好，我在这个讲章里面啊。哦，有了，好，你看，我在这边画了个机器人啊，因为我的研究，我以前的研究是做机器人的，好吧，做机器人，我就研究出来啊，奖章有八个要素，八个设计变数，你把这八样东西你要设计，啊，第一样是什么？第一样讲道概念是讲章的心，生命的改变者，生命的改变者，耶稣基督能改变人的生命，并且使用他们成为他的见证，也可以好吗？做主的见证，成为他的见证。这边可以， 耶稣改变人的生命，并且使用他们成为他的见证。好，这边讲到概念性，讲到概念完了，第一个心完了之后，第二个就是纲要，要三点也好，手呢？意大利人，他们喜欢用手，手讲历史，对吧？我们也讲他了。好，那这三点呢？一、二、三、四，这是。 三点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好，第五点是什么？第五点呢，就是要有应用，脚。好，第六点我们看呢，是要有个颈子，看这边别的颈子要换一下。语言、应用。第七点要有结论。八点，所以我认为呢，两张要有八个字，好吧？那前面一二三四，前面几个是在发展上面最主要，然后后面的四个是在。假如我叫做这个讲道概念，我讲的是天道，只是概念。假如这个是概念的话，我要怎么样？我要把它能够变成一个三角像一样撑起来。我们以前照相的时候要照自动的。 喂啊，哎，你看，要照自动的照片的时候，对不对？是用个三脚架照相机对好，对不对？那个三脚架呢是平衡的，三个脚放在这个地方，那就用这个三脚。这个三脚架要把你这二十个字撑出来啊！所以讲到的时候呢，我就是重复的讲这句话，你知道，重复的讲这句话，用三点来讲。 就是这样情况的人，当他遇到了耶稣基督，生命怎么样改变？然后呢，当他第一个讲完之后，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改变他的生命。好，讲完这个要变成这个的，那他改变了。你看有两种对他的讲话，一个是众人对他讲话，一个耶稣对他讲话。好，然后呢，这个人呢，要跟耶稣的好的祷告被拒绝了。为什么？因为耶稣爱这个村子。知道他自己呢不能在那边侍奉，他在他整个他的前面在都在那边前头出生的100万三个角度来看看这个花瓶。假如我这边有个花瓶的话，三个不同的角度看。所以我们假如啊，我现在从上往下看的话，那我会看到一个什么呢？ 我会看到一个图，上面来下面看，上面来下面看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我把它叫做蛛网图，好吧？那这是上面往下看，那我这边就写了什么？耶稣生命的改变者，我们这边就写了马可福音第五章1-24。好，这个是中心，这个中心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好，然后第三点写不完就写到这边，这边是引言，这边是结论，我这边有结论，对不对？结论是尾骨，是 number seven， 对不对？那这边呢是题目，耶稣生命的改变者。好，这张图上面你看，这个是引言，引言是多少？ number six， 是吧？好，所以我这个地，这个呢地方写引言，这个地方写结论，我就要把它变成一个图里面是有一张纸上，在这张纸上编我的奖章，编我的奖章的时候呢，第一点我就写在这边，第二点写在这边，那第三点写在这边下面，这三点的纸的数字我通通用一纸，这一纸两都一样，所以你写的时候呢，你的质量都一样。而且呢，我还可以写完这个奖章之后，我假如是例子，因为这边不是要给例子吗？我给例子的通通用绿，那呢，我给这个重点的落红的奖章，有黄的是吧？黄的第一点，第一点，第二点。三点五万，就看到一个五万分的蛛网的心，因为蛛网呢，第一个我们讲到的是这个天网，所以我们是这个最简单的啊，不是吧？啊，是的，天网会给这个天上的从神那里来的圣灵感动。分钟。